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朱守成说他下了床走到门边，正好和准备进卧室的楼影撞了个正着。楼影做贼心虚，掉头就跑，被他从后抓住后居然和他扭打起来，打坏了君子兰，撞歪了家里的好几样家具。池小池也冲上来和他搏斗，被他推开后竟然胡搅蛮缠，跑出去大喊失火。在扭打中，楼英想要从窗户逃走，朱守成本意是想阻止他，谁想推搡间竟然害他坠了楼。池小池听完当即一脚登上了审讯室的桌子，差点把桌子踹翻。 放他的屁！ 一旁的池妈啧了一声，一巴掌拍上他的脑袋。 你嘴巴放干净点，我平时怎么叫你的？ 说吧，他朝负责问话的两名警员恭敬地弯了弯腰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这孩子脾气暴，在家跟我们也这么横，横习惯了。 池小吃气得眼前泛黑，一口玉气淤在胸口，只感觉全身所有的血都在往喉咙口冒。 不是不是，你们为什么只盯他的一面之词？其他的邻居呢？我们楼隔音差，总有人能听到什么吧。 短发女警察叫姿玉，她看池小池情绪太过激动，便特意放柔了声音。 那个时间还留在筒子楼里的只有一个耳背的老汉，一个宿醉的男人，还有两个读小学的孩子。前两个人根本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那两个孩子记事都记不清楚，对事情发生的时间线是一人一套说法，都问了两句话，他们原先的记忆也不清楚了，证词没有办法采信。 说着姿玉身体微微前倾，用温柔的语调安抚他。 你不要激动，朱守成的说法归他的说法，我现在想听听你对这件事的描述。 池小池脸色煞白，他嘴里有平白弥漫起了男人的头油味道，鼻腔里充塞着食物和口水的发酵臭气。池小池放在桌下的手不自觉紧紧交握在一起，他轻声说， 他要对我做那个事情。 姿玉一时没有听懂。 他要怎么你？ 池小池咬了咬牙，一刀剖开了自己那道隐秘的伤口。 他朱守成要侵犯我。 一时间会议室里的气氛凝固了，池妈瞪大眼睛在桌下掐了一把池小池的腿。 你疯了，胡说什么呢？ 姿玉与中年警察老戴交换了一个满含惊愕的眼神后，他说， 可以跟我们说一些细节吗？ 池小池一字一字地说出自己的经历，说到被压倒在床上时，他身上抖得厉害，一阵阵的反胃，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把他的胃向外掏。听完他的讲述，姿玉很是重视，立即决定带他去医院验伤。池妈却一直坐在一旁，用怪异的眼神望着池小池。等做完验伤后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姿玉开车，把池小池和池妈一并送回了筒子楼，并嘱咐池小池好好休息，不要乱想，也不要乱跑，他们会尽快展开调查的。池小池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，眼睛直直地望着车窗外。 朱守成西装革履地站在楼颖家门口，手里提着一个巨大的果篮，从他的上衣口袋里露出了一角厚实的红包。他正一脸沉痛地跟抽泣着的楼颖小姨说着些什么，似乎是察觉到了身后的视线，他扭过头来看到了警车里的池小池。朱守成有些心虚，迅速转开视线，对楼颖小姨说了些什么，小姨便让开了一条路，让他进了楼家。池小池想杀人，此时的他无比想让朱守成和楼哥一样冷冰冰又孤独地躺在太平间里。池妈和自愈告辞后脸迅速掉下来，扯着池小池一路把他拖上楼去。家里冷锅冷灶，池爸坐在桌边，心情看上去也不很好。 我听说了一点风声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池小池刚要开口，池妈就开口斥责道： 怎么回事？还不是你生的好儿子，长这么大别的学不会，竟学着惹事儿了。 他转向池小池： 我不是跟你说过少跟楼下姓楼的来往，他学习好品行不好，你看看现在怎么样，应验了吧？ 楼哥不是。 哦，他不是，那他怎么大白天跑人家家里去了，兜里还揣着人家的钱？ 楼哥是为了救我。 哎呀，你就瞎扯吧。你知道吗，你的好儿子说人家朱老师对他动手动脚还摸他，你听听看荒谬不荒谬啊？啊，你当你是什么香饽饽，人家朱老师是男的，一个大老爷们对你动手动脚，他图什么呀？笑话。 池小池不想说话了，哪怕张张嘴他都嫌累。父母不会承认他们把池小池送去朱老师家补习的决定是错的，所以错的一定是池小池。既然这样，那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他想出去透透气，却被池妈拦了回来，说他今天晚上哪儿都别想去，就在家里把情况全部交代清楚。池小池抿着嘴无声地笑了两下。他在地上铺好了床，径直倒了下去，扯过被子蒙住脑袋，再也不多说一个字。没办法，池爸池妈也早早熄了灯，以此来对抗已经在整栋楼里流传开来的流言蜚语。池小池毫无睡意，在稚嫩的被子里睁眼听着床上夫妻的对话。 怎么就死人了呢？还是死在咱们家附近。唉，以后就算是要搬，房价也得跟着跌，跟谁说理去？你说 爱找谁找谁，总之别找咱们晦气。你儿子随便就把家里的钥匙给外人，这下好了，咱们得和楼家一起吃瓜了。 不至于不至于啊。哎，不过说起来也真亏得楼家小子丢了命啊。人死为大，以和为贵，朱老师也不会跟咱们多计较小事的事情了。 池小池张口咬紧了被子，等到他有了一点点松开牙齿的力气，才发现自己一嘴都是浓重的血腥气。资玉一直都留在筒子楼下观察四周，确认了这一地带没有任何监控覆盖的痕迹，直到朱守成从楼家告辞，他才钻出车子拦住朱守成。 朱先生，咱们再谈一谈。 朱守成的表情不自然了一瞬，但很快又恢复了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。 啊，这么晚啊，去派出所？ 就两三句话，车上谈就好。 关上车门后，资玉扭过头来： 我可以问一些问题吗？ 副驾驶座的朱守成说： 你说。 您说是楼颖用池小池家的钥匙进入池小池家，再翻进您的家里进行盗窃。 是这样。 而池小池是内应。 这个也只是猜想，因为他看起来对楼颖的存在一点都不感到惊讶。 资玉望着朱守成的眼睛： 您认为楼影既然有了小池这个内应，为什么不直接走门，而是选择走窗户呀？ 朱守成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。 我家的门已经老了，开门关门的声音特别刺耳。 你是觉得小池怕吵醒你，才让楼影走窗户？ 可能吧。 那他和楼影这次的行窃计划一定是事先计划好的，但小池怎么能确定您在执行计划时一定会睡着呢？ 朱守成耸耸肩。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他们成天黏在一起，保不齐有什么特别的交流方式吧。